我们是神所爱的，阿们。我们是神所爱的，人类是他在圣经说，在万古之先，他已经计划要有人类，他创造人类，他知道人类要有跟他有真实的关系，所以神把意志力赐给我们。什么是意志力呢？有道德选择。人跟牲畜不一样，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出道德的选择，来相信神或者不相信他，与他同行或者拒绝他。不过神确实把这样的能力给赐予我们，赋予我们，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的。在这个道德选择的能力当中，亚当夏娃我们的先祖选择错了，因为他们听信魔鬼的谎言，他们不信神的话语，他们信了魔鬼的谎言的时候，他们选择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死掉了。当人类进入罪里面，罪就成为那一道墙，那个隔阂，人跟神之间的这个隔阂，人类进入到死亡当中。死亡不来自神，死亡只是缺乏神的生命力。所以神创造人是让人有他的生命的。可是人跌倒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神并没有弃绝人，神没有停止疼爱人，甚至神主动的来拯救人。他主动了，他主动了来拯救人。他主动的2000年以前，他把他儿子耶稣赐给我们，道，圣经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为我们背起一切人的罪，人的叛逆，人的邪恶，被钉十字架。那义成为不义，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把我们赎出来。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从人海茫茫当中所拣选出来的，分别为圣的族类。你知道吗？你是神所拣选的。圣经说，在万古之先，就是说神还没创造世界之前，神已经计划了你，他已经认识了你，计划了你，而且在心里面已经定义说要有你，要创造你，在哪一个时代，你的生命的一切神都了解，神都明白。阿们。神明，今天甚至今天我们坐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聚在这里，神在万古之先，神已经知道了，神也计划了，而且神要有你归向他。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都来触摸了我们，他主动的来触摸了我们，不是我们主动去找他，是他主动来找我们。因为圣经在罗马书3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渴慕神的，我们人的天性本来就是罪，而且没有一个人来渴慕他，来追求他，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迷失的羊。可是神主动了，神主动的来找你，神主动的来向你彰显他的爱，他差派人来到你的生命里面跟你分享福音，他差派人跟你分享他的大爱，他计划了你的生命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接触到信息，接触到这美好的信息也叫做福音。圣经说这神都知道，神都知道，甚至我们头上有几根头发他都知道，他都数算了，他深切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他来触摸了我们的心，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他。我们是他所赎出来的族类，这赎出的人类，这族类也叫做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做教会啊，为什么翻译过来成为教会，因为在原文里面是赎出的意思，那赎出的族类 The called ones， 当赎出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一群人。可是在华文的翻译我们把它叫做教会，就好像每当我们有聚会的时候就是教导教导教导。我刚刚发觉说，在韩语啊，叫韩语嘛，韩国就韩语啦，日语韩语，教会也叫做教会，就是教导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每当聚在一起就是聚在一起要来听教导，其实不是的，这个是远远超过只是一个教导。这个聚会呢是被赎出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在神的眼里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很宝贵的。他这是在千千万万年之前他已经计划要拥有的族群。他要你，他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拣选了我们，就好像他对以色列说，我拣选了你，你是我爱的目标，不是因为你强，你是一个强大的国，不是因为你有任何的美好的条件，不过就因为我爱你，我拣选了你。一样的，今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圣经说是神拣选了我们， 而且他叫我们与世界分别为圣，他吸引我们到他的怀抱里面来，来认识他的大爱，来体会他的爱，来到教会当中让他来栽培。所以教会呢，这个族群是很特别的，这个是耶稣的肢体，圣经把它形容作。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神栽培我们。我记得上一堂我讲了几堂关于教会了，什么是教会，今天我要总结一下。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神在塑造我们，神在栽培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里面扎根呢？因为在这个地方神教导我们真理，神跟我们述说他的话语，在这里神彰显他自己，来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这个是教会的运作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们会有教导啊，讲道啊，我们来读经啊，我们来查经。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来认识神，神呼召了我们聚在一起，然后他来栽培我们，来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说永生是认识神，永生是认识神。刚刚三天前，没有，两天前而已，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不知道你知道吗？有位姐妹啦，英文部的姐妹，她带她的姐姐，她姐姐是住在外国很多很多年了，三四十年了。然后她来新加坡的时候，她把她带到办公室来，教会的办公室，说要来见个面。她还没信主，然后我们，而且她身上有还有癌症。还有一个孩子，然后我们他来到当中，我就跟他见面，然后跟他分享神的大爱，而且告诉他神要医治他，告诉他说神爱他，神是真实的。然后跟他分享了之后，十分钟十五分钟，他说我要来认识主，他说我要认识主，我说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吗？来接受他，因为圣经说，当我们从心里面相信，而且口里愿意来承认说主耶稣的救赎啊，主耶稣就是神所差遣来救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救了，最大的神迹发生在心里面，当我们愿意来信他。阿们阿们。然后他说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带领他一起祷告，祷告了之后，他就马上的问说，那我现在要如我当如何行，我当如何行，我必须做什么，我得做什么事情。他说，我说你不用，你不是得做什么事情，你已经得救了，你不用再做一件叫你维持这份救赎的工作。他说那神要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我说神要你认识他，因为圣经说永生是认识神，是一个关系来的。永生不只是说我们死掉之后然后我们回天家，但是只是永生的一部分。永生主要是认识神，是来享受神的大爱，是跟神有这个爱的关系，来享受他的爱，来蒙福，来得医治，来得安慰。阿们，是关系了。他说是吗？他说我没听过，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然后有一次叫做宗教，这样啊，你参入一个宗教，然后你要守些什么规律啦，什么什么。我就解释给他知道说，基督教是关系来的。今天我们祷告了之后，是你愿意来接受他的爱和救赎，接下来神要彰显他自己，他要把你引到他的安慰和怀抱里面，他要与你相交，他要与你有团契，他要你感觉得到他的带领，他的安慰，他的平安，他要你发觉他的大爱。阿们。是关系来的。所以神拣选了我们，是让我们与他发生关系。今天神要你与你有团契，有交通。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你。永生就是能够感觉得到神，就是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能够让他带领，能够来享受他的爱和救赎。而且这个爱是永恒的爱，就是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的只是肉体停止运作而已，甚至会开始腐烂我们的肉体。可是我们灵魂，圣经告诉我们是回天家的，是回到他的所在处，就是天堂，然后是永永远远的，永永恒恒的来敬拜他，来认识他，来与他相交。所以天堂是很美好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也相信。所以今天神在开启我们的心来认识他。活在这世上，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神要我们逐步逐步来认识他，而且跟他有这个真切的这个关系。神怎么栽培我们跟他有这个真切的关系呢？神以这个教会这个运作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当神把我们召在一起的时候，神有各样的恩赐运作在我们当中，有执事的，有讲道的，有教导的，有带领的，有牧养的，等等的恩赐运作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贡献的。 因为我们都是肢体的当中的一部分，阿们。而且在这个互动当中，神栽培我们，神使我们更认识他，我们使我们听到真理，听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和知识，看到亮光，我们越来认识他，认识他的爱，我们越能够向他回应这份爱。我们怎么回应这份爱呢？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教会也是我们实习的环境，我们实习，我们学习怎么爱，怎么爱啊？现在我开始看到神爱我，我要怎么样回应他？我们彼此的回应，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当我们走在一起，一定会有问题、挣扎，会有种种，甚至有摩擦等等。可是当我们学习怎么互相的饶恕、互相的赦免、互相的包容，我们在成长当中，神在塑造我们，神在塑造我们。当我们走在一起，在互动的时候，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是怎么活出来的，是怎么感觉的，我们怎么样表现神的爱。也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学习什么是权柄，什么是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顺服于他的话语。阿们。阿们。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为主，他就是主，主是主人的意思，就是我愿意降服于他，我愿意顺服他。所以我们怎么学习这个顺服呢？也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来顺服神的话语。当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之后，啊，原来神叫我不能够偷窃，好比说啊，哎呀，我有这个坏习惯，偷窃小东西，没有大东西了，只是小小的笔啦，什么啦，什么不可以，不可以偷窃啊。我们学习怎么顺服神的话语，怎么彼此相爱，这个是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柄，顺服神赐给我们的领袖长老、牧者，学习怎么彼此的顺服，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学习这一些。所以教会的互动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很珍惜教会的，教会是他在万古之前已经计划的这个族类，而且要把这族类招在一起，运作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来发掘耶稣，来认识耶稣。当我们手牵手的来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开始经历什么是事工，什么是彼此的服事。当我们彼此服事的时候，我们才经历到原来神来就是扶持了我们，他扶持了我们。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扶持了我们，所以他在走在世上之后，他为他的门徒们洗脚，哈，这是不是圣经这样记载？这样连他自己的门徒都，就彼得哪里可以，哪里可以？那个时候呢，洗脚是最卑贱的事情啦，是最卑贱的那个佣人做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泥巴路嘛，都是泥巴路。到一个人的家的时候，脚都是脏的，所以那个佣人会来出来给客人洗脚。可是耶稣，圣经记载，他束上那个布，他亲自来为门徒们洗脚。门徒说：“哎呀，不能啊，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就是彼得哈。耶稣说：“你如果不让我这样做，你不是我的门徒。”你不是我的门徒。那个时候呢，我们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其实人子来是来服侍，不是来被服侍。阿们。他给我们看见他谦卑的心，让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因为当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的爱。阿们。而所以教会，当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扎根在教会里面呢？其实因为我们在这个事工里面一起互动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有效的跟世界分享神的大爱。我们走在一起，也这个所以也就是说，为了宣教的缘故，神要把我们招在一起，让我们更有影响力的能够触摸到我们周围的社群。所以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运作的时候，我们能够触摸到他人。所以教会是很宝贵的，神很爱很爱教会。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神创始了教会，而且不只是创始了，他创始了教会，耶稣也流出他的宝血来赎出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万古之先，这些今天我们都看过，在前几堂里面哈，万古之先神已经应许了他的儿子，我要创造人类，我要从人类当中赎出得救的人，那些愿意向我的爱回应的人，这些人将是我对你，我给你永恒的礼物，就是父对子所说的，我给你的永恒的礼物，他们将会永远的来颂赞敬拜尊贵你。这赎出的人群就是今天所谓的教会基督徒。说这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就是一切信靠 耶稣的都已经进入到这个族群里面，都是神给予子爱的礼物来的。你是神的礼物，你知道吗？你是神赐给耶稣的爱的礼物，好不好？对旁边的兄弟姐妹说，你是神的礼物，你是神赐给耶稣的永恒爱的礼物。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经节，上一次是在基多书，神应许了，在万古之先应许了。万古之先跟谁应许呢？人都还没存在。其实神跟耶稣应许，应许了耶稣，承诺了，我给你这赎出的族类，他们将会来爱你，来尊崇你。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去下凡，下凡对吧？就是说下凡嘛，你必须去到他们当中，去把他们从罪里面赎出来。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礼物不就是礼物吗？神把我们赐给耶稣，要来爱他，要来尊崇他。可是神却要耶稣做出一件事情，就是愿意来为我们活出义，也愿意为我们付出不义的工价，那乃是死。这份礼物是需要耶稣以自己的宝血赎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记得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2000年以前，这个世界第一个圣诞，所谓啊，其实世界只是一个圣诞而已啦，在历史上，其他的都是周年的庆祝了啊，来到我们当中，成长在我们当中，他理解我们，圣经说，他谅解我们，他了解我们，他为我们活出那义，神的义和圣洁，他为我们所活出的那生命，人不能活出来。可是耶稣代表了我们，可是他在33岁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是义为不义的被钉十字架。圣经说他背起我们一切的罪恶，除掉人跟神之间的这障碍，使人能够归向神，能够回到神的爱和怀抱里面。神亲自付出罪的工价，那乃是死。耶稣要这样的付出，然后才能够叫我们从人海茫茫当中被赎出来，成为赎出的族类，愿意来相信他，来认识他，来接受他的救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因为神拣选我们，就是要做那爱耶稣的族类。爱不是以命令发生的，我命令你爱，那有谁命令另外一个人你爱我？那个人哎呀，真的感觉到爱了。命令不能产生爱的。神知道说，如果要有这族类愿意来爱耶稣的话，这族类必须先看见耶稣对他们的爱。所以耶稣流出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拿起你我罪的工价，被钉十字架。当他以这样舍己的方式来得取到我们，我们确实看见了爱，爱是怎么样的，爱的行动是怎么样的，耶稣愿意付出是什么样的代价来得着我们。当耶稣这样来拯救我们，他真的唤起了我们对他的爱，明白吗？他启动了这份礼物，这份礼物原先就是指定要来爱耶稣的，可是没有他先主动来彰显，我们不知道他的爱。所以圣经说我们认识爱，因为我们知道人子他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也必须，因为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们舍己。我们是在十字架上看见爱是怎么样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告诉我们说，那个创办人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耶稣成就了。所以很奇妙的啊，就因为他这样的把我们赎出来，我们的爱被唤醒了，被唤起来了，我们真的能够永永远远的来称颂他，来敬拜他，愿意来尊崇他，来服侍他，永远的来服侍他。阿们，阿们。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为我们付出一切人的罪的工价，那乃是死，也背起一切罪带来的咒诅伤痛。人类一切的悲伤都是以罪为根的，耶稣连根拔起，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忧患， 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啊。所以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呢？是看见了神的爱和救赎，愿意来相信，愿意来接受。我接受，我相信。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爱和供应里面，我们开始来体会神的爱是怎么样感觉的，他是要怎么样医治我们，供应我们，他怎么样，他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来安慰我们。阿们。我们进入到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与神有这个爱的交流，这是神的心意。圣经说神不要有任何人，世界上有任何人沉沦火海，神要我们能够来回应他的爱，来得救。可是神不逼的，因为当你一逼的时候，那就不是爱了，爱不是逼的，爱不是逼的。所以他是先主动的来呈现他的爱，在十架上让我们看见他爱我们，要我们归向他。今天你我听到了福音之后，当我们愿意说好，我归向你，我愿意来接受你的生命，你的救赎，我们成为那赎出的族群，我们就成为了教会，成为了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很特别的，神创始了教会，耶稣用他的宝血赎出了教会。所以到头来，为什么神让耶稣以这样的方式得着他的礼物呢？因为当耶稣付出的时候，他使这礼物启动了，这礼物能够真的被唤醒了。我们的爱哈、啊，来向耶稣回应。所以我真相信说，在我们身为教会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神真的要给我们启示，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爱的交流。原先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他们已经有这个永恒的爱，可是神拣选了我们，计划了我们，创造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来进入到他这个爱的交流里面。我们是为爱而造的，阿们。神深深的爱我们，神也要我们来感觉得到他的爱，然后彼此的相爱。所以今天呢，神要给予我们更大的亮光，来看见什么是教会。不然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特别是来了好多年之后，我们开始忘了，我们忘了原先来的原因是什么，变成一种生命里面的一种活动了，一种纪律，忘了其实我们是很宝贵的，在神的眼里。这个是在千千万万年以前，神已经在心坎里面已经设定的，已经计划了要拥有的族类。所以今天呢，我们越认识神对教会的心意和计划，我们越能够与他互动，能够与他搭配，来让他塑造我们，也让他来使我们互相的互动，彼此的包容服侍，互相的来运作在一起啊，来彼此的造就和鼓励。我们越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越能够以爱来彼此的对待，因为我们是因爱而被创造的。阿们。所以神很爱很爱很爱教会的，我们越在这方面越有亮光，我们也会很深切的来爱上教会。虽然教会还充满瑕疵，充满很不完全的地方，可是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当我们很不完全的人全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完全的事情和缺陷彰显在我们当中啊。可是圣经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耶稣在建立教会，对吗？耶稣说他是他在建立教会，阴间的实力胜不过他，所以耶稣在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向他的爱回应，愿意来参与在这个爱的运作里面，当我们愿意来参与，愿意来服侍，用他赐给我们的赋予我们的能力和恩赐来服侍的时候，耶稣在建立教会。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圣经说的，这个在罗马书十二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等等地方啊，在以弗所书讲到，在四章五章都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而且神召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我们来使出这些恩赐，这些都是他赐给我们的。他呼召了我们，呼召就是说有使命，对吗？他呼召了我们成就某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在我们生命里面，而且都是神在万古之前已经计划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我公公活在世上，完全没有去认识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的话，我们会觉得生命很渺茫，没有意义。无论我们有多少钱，多少好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种空虚，到底什么？到头来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已经消失匿迹了，就好像早晨的烟雾这样。圣经说你会感觉到心里面很空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意义的，神已经定义要我们来认识他， 而且他呼召了我们有一定的任务给予我们，你知道吗？这宇宙的创造也是为了教会而创造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些经文了，我们是宇宙的中心点，是神在预备心腹给他的儿子耶稣。所以整个救赎工作呢，今天整个神对人类的救赎工作的中心点是什么？是神给他儿子预备心腹。中心点不是，其实不是我们我们为中心点，耶稣为中心点，而且神在预备你我能够成为心腹给予他儿子的遗物。阿们。你是宝贵的，可是这宝贵来是什么？是神创造你我的意义。神创造你我意义为了什么？给予耶稣这心腹。圣经说这心腹，所以礼物它本身，其实它一件礼物它本身其实不含着那意义，意义是来自那给你的人的那份心，那份爱，那给予这礼物它的意义，对吗？对吗？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谁在你们家有藏着一些礼物你真的是用不上用不着的东西，可是你却很宝贵的把它收藏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你们家里？有没有啊？最近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忽然间拿东西，为什么有一个很难看的东西啦？一个纸张用 scotch tape 胶布粘到乱七八糟，什么来的？我大概，哎呀，原来是我的儿子的画画，画画，他要写给爸爸的画，画到乱七八糟了，写给杜，爸爸是 P A P， 他写 9A9A 了。倒反过来 9A9A 什么来的感觉？原来是五画，哎呀，反而觉得很好看，其实画到乱七八糟了，不过是因为他的心意，对不对？这个人所表达的给予这礼物他的意义。所以呢，现在我们更深一步来了解这一点，我们在耶稣的心里呢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他所珍惜的，教会上所珍惜的。为什么？是天父给予他的永恒爱的表达来的。我们之所以在耶稣的心坎里拥有这么特别的位置，是因为我们就是神给予他的爱的表达，明白吗？我们的意义来自这儿，不是因为我们美，我们聪明，我们漂亮，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哇，耶稣拒绝不了，哇，我们的吸引力，我们的魅力啊，愿意来为我们舍身赎回我们，因为我们太好看了，或者有什么太好的条件，不是的。我们是真假烂了，我们人都是堕落的哈，都是活在叛逆里面的，圣经这样说的，我们都是很不完全，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种种的缺陷和叛逆和种种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在耶稣眼里却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是神对他爱的表达，这礼物呢太宝贵了。所以耶稣他亲自说，爸爸，你给我的没有一个我会漏掉的，没有一个我会让他流失掉。所以我们的意义来自这，不是因为我们好啊，或者有什么样啊，什么样的条件啊。我们来看这经节，这个是约翰福音的6章37节，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这个是耶稣的话语哦，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们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是父赐给耶稣的，你同意吗？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我们会理解这一切的经节呢，因为耶稣一再的说教会基督徒是神赐给他的，是神赐给他的，所以神赐给他呢，神就运作在人的心里面，吸引他们来到耶稣跟前。这个父赐给我的人，哪一些是父赐给耶稣的人？在我们当中今天有几个，有二十来个。他说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是谁在吸引啊？父吸引了，而且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拣选了你我，神来触摸我们的心呢，神来追求我们，神差派他的孩子们来跟你分享福音，神使到你感觉得到他的爱，他的呼召啊，神是神吸引我们来到耶稣跟前耶。而且耶稣说，每一个神所给我的没有一个我会丢弃的，太宝贵了。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 什么样都有问题啊。耶稣视我们为宝贵的，你是宝贵的，就因为神拣选了我们。阿们。告诉旁边的朋友，你是宝贵的啊，你是宝贵的，你确实是宝贵的。所以父赐给我们的，他说一定会来到他跟前的，而且耶稣说没有一个我会丢弃的，一个是宝贵的，是吗？每一个都是宝贵的、哦、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这样的话语呢？因为耶稣知道我们是神赐给他的。你有没有疼爱你的人送你的东西你没有去打开的，而且还没有看到里面就哎呀费劲儿，把它扔了，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你对这个人没有爱的，不过你知道这个人是你所爱的话，无论他给你什么都是宝贵的，对吗？到今天我还有我妻子给我的情书，他还有我给他的情书，写了二十多年，今天去读到说哎呦挺肉麻的，不过是宝贵的啊，宝贵的语法了什么写的乱七八糟，可是哎呀很宝贵很宝贵。三十八节说，因为我从天上，这个是耶稣的话语、哦、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他来者就是谁？神。神有旨意，神的意思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继续三十九节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神的呼召，对耶稣的指示和呼召是什么？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你看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说神对儿子说，我给你这属畜的人类，不过属畜的工作你要做，这是我的旨意，每一个我所赐给你的你不能够让他失落，这个是神的旨意，对耶稣的旨意。所以耶稣得做一些工作来属畜我们的，这是谁的旨意？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被钉十字架都是神的旨意，神知道，在他的智慧，圣经叫做生灾啊，神的智慧，丰富的智慧，神知道说，当耶稣以愿意舍出他的性命来得着这份礼物的时候，这礼物就唤醒了，能够来向耶稣回应，永恒的来承受他。阿们。所以耶稣这些话语今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啊，为什么他这样说，他一再说我们是父赐给他的，父赐给他的，而且父赐给他的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他会失落的，没有一个他会丢弃的，没有一个他说哎呀你这个哎呀你是你你看你一给别人，没有一个他拒绝的，耶稣是这样说的，没有一个他说、哎、你太有多问题了吧，哎你这个是这个人这个样子这个鬼样子谁要，没有一个他拒绝的，因为每一个都是神赐给他的。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来信耶稣的救赎的时候，而且接受他为救主的时候，我们成为马上的成为神赐给他的礼物。你是神赐给耶稣的礼物。我们再看第四十四节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清楚地说，如果不是父神吸引我们啊，我们会来到他跟前吗？没一个啊，没有一个，我们没有一个。所以我们能够向他回应，都是因为他在触摸我们的心，他在吸引我们。今天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或者你在网上听这信息或者什么的，而且你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你没有接受过耶稣为救主，你没有来到神的跟前，愿意来接受他的救赎和爱，我要你知道，神在吸引你，神在触摸你，神要给予你他的恩典，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他的救赎。神在叩门，让我进来，是神在吸引人归向他，神在吸引你我归向他。阿们。所以耶稣说得很非常的清楚，是神在吸引我们，神我们来到耶稣跟前的每一个都是因为父神引我们领我们来到耶稣跟前，因为在万古之前神已经应许他的儿子，我要赐你这份礼物，很特别的礼物， 就是从人海茫茫当中，我会赎出一个族类，愿意向我们的爱回应的族类，愿意来相信我们给予他们的救赎。我将这族类赐给你，他就是教会。阿们，阿们。而且这族类将给予你一种天使都不能够给你的赞美。他们所唱的救赎的诗歌不是天使能够唱的，你知道吗？连天使也不能够给予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赞美，从感恩的心来献上的赞美，天使也不能够给的赞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使没有经历过我们的救赎，天使没有经历过人所经历的，我们是失而得回的，我们带来的感恩，天使永远的、永恒的感觉不到，他只是能够感恩。很惊奇，很奇妙。我相信每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天使都来到我们当中来参与。为什么？太奇妙了。这族类神赤裸裸的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了他们呢，为了你，为了你。天使都不能够理解，天使也不能够唱这样的诗歌。所以每当我们唱其恩典何等甘甜，天使唱不了，不能够，至少不能够带着一样的味道唱出来了。我们这是唯一被得赎的族类来的，在这宇宙万物当中。所以这是神赐给耶稣的，我们是神赐给耶稣的。而这族类，神对他说，我给你这族类，他们会永恒的来赞美你，来歌颂他们的感恩，来歌颂他们的爱，他们会永恒的来赞美那被杀的羔羊。所以你在启示这个启示录里面，你会看到天国的颂赞是什么？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荣耀的，是我们赞美耶稣，永远的来赞美他。他是那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这是我们的诗歌，这个是天使不能够唱的。其实所以今天呢，我们越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啊，我们越了解啊，我们如何怎么对待教会，怎么来爱教会、服侍教会。因为神确实爱教会、服侍了教会，甚至舍出他的性命来服侍了教会。他的服侍什么？为我们做赎罪祭，被钉十字架。所以圣经说，这就是爱，他为我们舍出他的性命啊，他的生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们舍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以这样的彰显、这样的表达来认识到神的爱是如何的。所以我们越认识神对教会，我们越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教会，我们能够爱上教会的。无论教会是充满瑕疵、充满不完全的，我们不会去论断它，因为我们其实在论断耶稣的肢体。我们知道都是很不完全的人来到这里得医治，所以我常说教会是医院来的，来这里得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健全的地方、伤痛的地方，我们来到神的就运作里面叫教会，我们来这里得医治。所以在还没得到医治之前呢，有些人会好几年好几年，我们都是很不可爱的人，很不可爱的人，可是被一个很可爱的神来爱上了，所以把我们招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运作里面能够来爱里面得着建造，得以完全。所以这个这教会的运作，所以当我们论断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论断耶稣的肢体。我们是说耶稣啊，你工作做得不好，你所建立的这个所谓这个教会啊，赎出的人你看乱七八糟。你是在论断耶稣啊，因为这是耶稣的肢体。我们是耶稣的肢体呢，圣经说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组织啊，一栋建筑物啊，一个什么，教会是人来的，赎出的人。两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教会了，在马路上，这个是教会的意思啊。赎出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运作了，在我们当中来栽培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看这约翰福音的17:9说，我为他们祈求。你看耶稣很珍惜教会的，所以在他没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为教会祈求和祷告。他这样说，他说我为，这个是耶稣的祷文啊，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诶，怎么这样说的？注意啊，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你看，耶稣在为你我祈求，一直的是在为你我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耶稣对神说，到底这是什么在这里，你也说哎，我爱你也、啊、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有些我们有些人的方针是你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如果耶稣对神说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一灵的哈、啊、没有隔阂的哈、啊、没有分你我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说我愿意认识耶稣，我愿意来接受这救赎，马上的我们属于耶稣，对吗？可是我们也同时的属于父神，共同拥有的，他们共同拥有的族类，所以我们是宝贵的。而且耶稣是在为心腹祷告，这为教会祷告，因为他知道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将会与这心腹，所谓心腹分离一段时间，所以他为教会祈求。所以每当我们为教会祈求的时候，是耶稣其实为教会祈求，通过我们为教会祈求，耶稣为教会祈求，因为他深爱教会，他为教会祈求。让我们来看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啊、这个是十字架之前的话语，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一样。所以耶稣与父神，这三位一体的神啊，与圣灵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在这个爱的交流和关系里面，他把我们招进来，招进到这个爱的这运流里面哈。所以耶稣为教会祈求，你要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可见耶稣是多么多么的爱教会的哈。你要保守每一个，别让魔鬼挪掉任何一个神你赐给我的，没有一个会失落。也就是说，我将会暂时的与他们分离啊，隔绝了。可是神，你要保守他们，要保守他们，我们是珍贵的。二十四节，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天堂啊！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我们都是他创造世界以前，已经神已经决定了，已经计划，奇妙哈、哦！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已经看见你漂亮的脸孔。对呀、啊，我要给你这样的这品格，我要你会成长在什么世代？神计划了你我，哎，神有这已经对你我有这美好的计划，万古之先。所以今天呢，我要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使命的，有呼召的。因为是计划了千千万万年的，有呼召的，不是来拱拱来拱拱去，拱拱来拱拱去哈，傻傻乎乎的来，傻乎乎的去。神有计划的，说，因为如果我们圣经形容我们为那被招出来的，被招就是我们有呼召，呼召就是我们有什么，有责任的，有一些职分的。所以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来发掘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明白吗？你有呼召的嘞，同意不？你有责任的嘞，你同意吗？啊，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越认识我们神，会开启我们的心来认识，然后我们走在神的计划里面，不然我们被保守了千千万万年，放在这个世代，死掉了都没有完成神的呼召哈。你我身上有呼召的，有计划的。无论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神都要会叫他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叫他得荣耀的。所以今天呢，今天我要你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的护照是什么，我的这一份是什么。你会发觉到你越意识到你的生命里面越有意义， 你越知道，哇，难怪我会有这种经历，难怪神赋予我这样的恩赐，难怪我得去读那个大学或是什么的，都有他的意思的，神有他的美意，能使你能够达成某一个目的，有呼召的，神有旨意的，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的哈，这个是耶利米书29:11，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有他一定的意念计划，叫你有指望的啊，所以我们有这份属天的责任，来认识神，来在神家里面，在教会里面能够扎根，认识神，也彼此进入到这个合一的交流、配搭和爱的关系里面，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不然我们辜负了神从万古之前已经计划的美意，在我们身上需要的。啊，有些人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可能来到教会10年、20年、30年、50年呢，回天家的时候还没有活出任何神的计划，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哇，有这回事吗？有计划的吗？有护照的吗？有。所以今天神爱我们，神要我们知道，就是还没回天堂之前知道，不要回到天堂才知道，那个、太慢了啦，那个、大考啊，去个天堂大考。哎呀，我公公是死人啊，我们会哭啊。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今天来认识说，所以耶稣很爱很爱教会的，所以他为教会祷告，他为教会舍命，他也警告我们说不能够绊倒在教会的他的任何一个孩子哈。他说在马太福音的18:6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哇，这个是哇、啊、很强烈的一些话语啊，因为神爱每一个人，耶稣爱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宝贵的哈，我们是宝贵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对教会有神的眼光来看教会的话，我们也会来爱教会，来保护他，来扶持，来彼此的相爱和扶持，彼此的包容和赦免和饶恕，和来彼此的爱，一直长大，我们一起长大好不好？好，跟旁边的朋友说，我们一起长大。哈利路亚。诶，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教会的运作就是让我们一起长大啊，我们啊，我强的地方你弱，你强的地方我弱，是这样的。说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包容，知道你的强点是我的弱点，我的弱点是你，我的强点是你的弱点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么样配搭的合宜。所以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需要教会这个互动得到这个成长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在任何教会里面有扎根，有那种健全的关系交流、爱的运流哈，这个基督徒不会长大的。因为基督教不是一种你能够去面壁去深山里面面壁修炼能够修炼出来的东西，不是的。我们需要彼此的这个互动才能够长大的，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身为牧者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扎根他的踏实在我们当中，而且能够参与教会的运作，能够去到细胞小组里面啊，生命小组，我们叫做生命小组。为什么呢？让我们有关系，有配搭，有交流，互相的接戳、摩擦、火花等等，这一切都是神使用的来塑造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上一期已经讲过了哈，因为神要在这个互动当中使你我有耶稣的身量，越来越有耶稣的品格和身量，是这样摩擦出来的、磨练出来的。当我走在一起的时候，互动越来越有耶稣的身量，在教导当中，在彼此造就服事当中，我们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有耶稣的身量。圣经这样形容了，神要我们成熟，用这个互动使我们成熟起来。而且圣经对成熟的定义是什么？有耶稣的品格，这就叫做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这礼物的特点，这礼物带有耶稣的样貌。这心腹带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不会这样，哎呦，是不是来这里这样的，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哈。教会就是神赐给他的心腹，而且有他的品格的，有他的荣耀，这就是教会。阿们阿们。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哇，原来 神要使用你我，你我都有，圣经说都有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些经节，就是特别的恩赐。你知道吗，你的生命里面今天无论 你是做生意的啦，做生意的狼啊酒后啦，或是你是一个职员啦，或是一个有教育没教育什么，你的背景文化等等神都能够使用。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贡献的，所以在以弗所书说啊，教会啊这个肢体，耶稣肢体长大成人啊，是因为他说百节各按其职，对不对，记得吗，啊，百节各案其实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发现发觉，哦，我有责任的呢，诶，我虽然什么都做不好，不过我能够唱歌，当你唱的时候，诶，就是各案其职了，诶，这教会就长大了， 每一个人被唤醒，知道有他有恩赐，神有呼召，而且他开始彰显的时候，诶，教会又在得到资源供应滋润，是百节各按其职带来的这个果效。所以今天呢，如果在教会里面呢，有多少人还没发觉他有呼召，他有恩赐，而且意识到说他有这个责任，有付出，有贡献，在教会当中有服侍，如果有多少人还没发觉到，那教会就有多瘫痪。因为圣经形容我们，圣经有一个很奇妙的预表啊，来形容教会是什么，圣经说教会是身体来的，不是一个死的组织，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的生物来的。而且你我，圣经形容说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器官，一个细胞，都有贡献的，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可以砍掉都感觉不到的，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神指定的，从万古之先已经给予的能力、智慧、恩赐来发挥在肢体里面的，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我妈妈，我你有，这个是圣经的话语啊，每一个人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60%的人完全没有任何发挥啊，在我们当中啊，这个身体是60%是瘫痪的，是死的。不过如果每一个人都发觉，每一个人都发觉，每一个人都活出，开始凭信心活出神要他接着他运流出来的事情啊，哎呀，身体就健康了起来，就好像你的每个器官都活了起来。阿们阿们。所以一个人受伤，每一个人都受伤。我不会说因为我的手指都砍掉了，哎，反正是手指这么小的东西啊，天啊，伟大喊啊，一个受伤整身都受伤了。圣经这样形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特殊的。如果你没有活出神的呼召到我们当中，有某一些人现在正在缺乏当中。怎么说的呢，因为恩赐不是给予你的，为了你的而给予你，恩赐是神给予我们，恩赐是神圣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触摸到他人，造福到他人的。所以当我们把它收藏起来，当中有人在缺乏，有人在伤痛当中，有人在不健全当中。因为如果你有任何器官不愿意贡献的话，身体是受伤害的，明白吗？明白吗？因为恩赐都是为了其他，为了肢体的健康而赋予我们的。所以今天真的很重要，哎，我要大家祷告说，神的，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能够有什么贡献。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你必须造就另外一个人，可能你有某一种事业上的一些经验，今天必须跟另外一个人分享，可是神感动了你了，5年了你还没有跟那个人分享，还是什么哈？或是有的，有的，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须活出来的东西，在，因为没有器官是没作用的嘛，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有。啊，我是一个没文化的人，诶，没文化并不代表你没生命。神还是有他指定的恩赐在你身上，他的呼召，他的功用还没活出来，这很奇妙的。当你我愿意来认识神的话语，而且开始活起来啊，开始来凭信心把它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心里面有那种满足啊，那个享受是言语不能够形容的。因为就好像鸟能够飞，鱼能够进入水里面，你当你能够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和那个功用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一种喜乐，一种神的恩典的运流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 那个唱歌的唱歌，讲道的讲道，服侍的服侍，接待的接待啊，等等啊。当我们开始运作起来的时候啊，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的位置的，找到你的位置，明白吗？有时候有些人在教会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运作嘞，我一直祷告，到几年了，五年了，我还在祷告，我不知道运作在哪里。你没有开始，你不会知道的。你先开始，如果你一开始，你如果是手指头，你一开始你就已经在耳朵里面，我听不见了，你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位置，明白吗？啊，我看不见，这个不是在这里的，这个是在这里的啊。你一开始运作的时候，你会开始发觉到，诶，哪里比较有生命力的运流啊？哪里诶？哪里有些事情你能够做，别人不能够做的？什么事情你做的时候，别人特别被造福？啊，有什么事情是一些人家很自然愿意来找你帮助的东西啊？可能那些东西就是神高摩你的，神赋予你的一些恩赐。我们要发觉的，耶稣要回来了啦，而且他，我相信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代，神要唤醒基督的肢体，而且使我们能够所谓百节各按其职，好不好？你我都有，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们是一个肢体啊！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很奇妙的这个经节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24节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哎呀，什么意思呢？到头来啊，在这个末了的时候啊，神把一切都在结束，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在这一阶段的结束的时候，神把一切赐给耶稣，耶稣还会转过来把一切跟他自己献上给父神。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是谁？耶稣。据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之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哎呦，什么意思？到头来神预备好了心腹，把宇宙万物和幸福一起赐给爱子的时候，爱子带着一切也把自己一起献回神。我上都邓好利，我属于你。所以说我们一属于耶稣，我们就还是归回到属于神，就是这个意思。到头来神把一切赐给儿子，儿子也会把一切跟他自己完全的赐给神，叫神成为万物之主。也就是说，教会不但是神给予爱子耶稣的爱的表达，也是儿子给予神舍己的表达和礼物。我们真的被卷入在这个爱的漩涡里面，成为父与子之间爱的交流和运作，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我们这是，所以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谈到爱，有些人不了解，说你一直在讲爱，一直在讲爱，甚至我们为了爱而被创造的，而且我们是神爱的表达给予子，我们也是子的爱的表达给予神，怎么不讲爱呢？你不讲爱就是不讲神，因为神就是爱，因为在讲爱了，你基本上说因为在讲神了，你不讲神讲什么？讲鬼啊？对吧？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真是蒙爱的族类啊！当你来认识这份爱的时候啊，圣经说啊，我们越来认识这份爱，这爱会除掉心里面一切的惧怕，一切的胆怯。你心里面有没有惧怕？今天呢？你如果有惧怕在里面，你还没认识到神的大爱。神要你知道，他掌控万有。他爱你，他在万古之前已经设计了你，呼召了你，在这个时代让你生长在当中，神有他一定的呼召和计划。每一个神赐给耶稣的，耶稣说不会一个失落的， 每一个都是珍贵的。所以神今天保守着你，你知道吗？你不用为什么生命有这个挫折，有那个患难，一切神会叫他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也叫他的名得着荣耀。阿们。神今天在你身上的计划他要实现，他今天要教导你我来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有计划的，而且我们是走在他爱的计划里面。他的计划叫你有指望的，不是伤害你的，叫你有指望的。当你来认识神，走在他的计划里面，你才知道人生是有意义的。哇，有意义的！我不是牲畜那样，只是来繁殖然后死掉，然后归于尘土。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这意义是万古之前已经计划的意义。哎呀，我要来认识神。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也会要来认识神，你也会要祷告说：神，让我来认识你，给我知道到底我生命里面，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意义？你在我身上的呼召是什么？阿们，有呼召，有呼召。那我们最简单的第一步是什么？是来认识耶稣，然后来扎根在这个爱的社群里面，叫做教会。然后在这教会里面开始有运作，我要鼓励每个人都参与某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无论是生命小组也好，或者服事也好，或者什么，我们来参与，我们来参与。在参与当中，神使我们发觉内在的一切潜能，他赋予我们的恩赐能力，我们开始活出他美好的呼召和计划，你会才知道，哎呀，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无论有多少困苦愁烦呢，人生是充满意义的。神有他的意义，神有他的计划，而且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他的计划就流露出来。阿们，阿们，我们站起来。